暑期应该都是出游高峰，有这么一条消息啊，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注意到了。有一对母女呢，就因为土耳其的反华游行要退票，因为土耳其最近确实作为一个旅游地哈，确实非常热。可是没想到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退票哈，万元的机票仅退600块钱。这到底是本该如此呢，还是可以找航空公司或者是订票机构理论理论呢？那这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要关注到的一个事情。不过节目一开始呢，要和大家说的一个事情是外地的一个小伙子，他姓李，他赌钱输了，然后绑架自己来敲诈妻子，没料到被揭穿之后触犯了法律。那这个过程当中啊，涉及到了哪些法律问题？那假设如果他这个敲诈得逞了，又会怎样呢？那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和大家说说这两件事情。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东卫律师事务所的李永健李律师。李律师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那么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来进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警法在线，高庭，欢迎朋友们来收听。咱们大家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外地姓李这小伙子的事儿啊。他啊，这个小李，他说呢，自己一开始就是小赌，就是觉得好玩，输点钱也没什么影响。可是没想到哈，最近这两个月是赌得越来越大，输的钱也变多了。他算了一下，统共输了得有12万多啊。这小李说啊，他玩赌博性质的一种游戏机，那不知不觉输了十几万，那因为赌博欠了钱呢，他就四处找钱来还赌债，可是也没有什么特别有资金实力的朋友肯借他这样的钱呢，于是他就先找到自己的父亲，以工作原因需要用钱，借了5万块钱来还赌债。可这些哪够啊，他又想到了单位给自己办了一张信用卡，脑筋一转，哎，他就用信用卡套现，先后套出了几万元用于赌博。眼看着进入7月份，这信用卡的还款日期马上就要到了，但自己根本就没钱来还这信用卡的钱呢。小李说呀，赌博的事儿他妻子并不知道，他也不敢跟妻子要钱，也不想让妻子知道。眼看着还款日期到了，情急之下他就想出了一招，绑架自己勒索妻子。他说自己当时没想那么多，就觉得这样做既能拿到钱，也能够瞒住妻子，也不会让他受到什么伤害，所以就这么干了。下定决心之后，这小李就开始了一场绑架自己的大戏。这中间的种种细节我们在这儿呢也就不跟大家细说了，反正是开始假装被跟踪，然后之后呢还用了一个定时自拍这样的手机功能，之后又换电话卡，用软件改声音，等等等等，各种伎俩都用遍了。结局就是他的妻子信以为真，还挺担心他安全的，就给报案了。可是报案之后呢，在对案件了解之后，民警就发现这绑匪存在明显可疑的地方。警察说啊，一般来说这绑匪由于害怕留下证据，给受害人家人打电话或者是发短信都挺少的，说话的内容也很少，不会表现得太主动。哎，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在警匪片里边也看到过，一般绑匪就是在事后给你发一个信息，然后就或者换个电话怎么怎么样的，其实很少和对方主动来联系的。那么警察说呢，在对方这起案件当中勒索的过程当中啊，对方联系的很频繁，说话还很啰嗦，光短信就发了70多条。而且呢，绑匪还曾经联系过报案人的母亲，这都有些不正常。当时警察们看到这些短信之后就产生了怀疑。那目前嫌疑人李某呢是正在当地的公安局接受审查，案件也还在进一步的处理之中。那这样的一个事情说出来，大家一听就觉得哈哈，好像是一个闹剧一般的啊，但是这其中其实涉及到了挺多的法律问题。那我们首先呢就想请问来自东卫律师事务所的李永健律师， 这个小李就是这个赌徒了，他假装绑架自己，骗他的妻子出钱赎他，行为肯定是不妥的。但是这种不妥本身是否涉嫌违法犯罪呢？如果说这样的行为涉嫌到违法犯罪了，具体他又会触及到什么样的法律，涉及到的罪名又会是什么呢？ 好，我简单说一下啊，这个案子确实很有意思啊。我们觉得这个一般的很多犯罪啊都是杀熟啊，违法行为杀熟，但是这个犯罪呢杀熟杀到自己身上， 嗯， 因为杀到自己的妻子，同时呢 还把假装把自己给绑了， 哎，对，因为这个妻子如果拿钱呢，起码有一部分共同财产是这个小李的， 嗯， 所以这种杀熟呢，我觉得确实一方面体现呢这个小李呢有点这个幼稚啊弱智啊，因为通过这种方式骗妻子的钱，同时一方面呢通过刚才呢主持人介绍他这些手段呢方式啊设计的一些环节呢，又感觉他啊很老练，是吧， 居然能把自己的妻子给骗得相信了， 哎，对，又用什么拍自拍啊，又用什么这个跟踪啊， 软件啊， 哎，搞这些手段， 嗯， 好像又挺有预谋一种犯罪，所以说我觉得这方面呢感觉这个小李也挺分裂啊，挺纠结，一方面很幼稚，一方面又很老练，是吧， 嗯， 说到这起案件呢，首先说呢他是以这个绑架报的案， 嗯， 其实呢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呢，其实这起犯罪呢，如果说我们追究小李的刑事责任啊，肯定不属于这个绑架罪，因为本身呢这个绑架罪呢侵犯的是人身权利， 嗯， 啊，那么而实际上小李呢是编造了这么一个事实，捏造了一个事实， 他骗他妻子， 哎，目的是想骗他妻子钱， 嗯， 所以这个正好符合那个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啊，他侵犯的主要是财产关系而不是人身关系， 嗯， 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如果追究啊，小李把追究小李的刑事责任，我们认为呢应该以诈骗罪来追究小李的刑事责任，那么他应该被这个如何处刑处罚呢， 嗯， 啊，因为是这样啊，首先说呢他这种社会危害性要比骗别人要小一点，毕竟是在家庭成员内部之间， 嗯， 啊，同时这里面可能还有一部分有他的钱， 嗯， 同时这个数额呢也属于这个数额巨大，应该 因为他要了八万六千多块钱， 对，这个数已经不小了， 嗯， 应该已经属于数额巨大，是吧，然后他应该是啊一般的我们诈骗的应该在3年以上10年以下， 嗯， 但是考虑到呢他是未遂，因为这个他妻子及时报案啊，警方也及时把这个案件破获， 他妻子是真担心， 哎， 就真报案了， 因为真担心所以报案，才所以把这个事揭穿，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认为啊就是说考虑到他这个是对家庭成员实施的诈骗，同时呢他又是个未遂，哎，应该是在这个3年左右，有可能比如说啊他妻子要再谅解，再怎么样那个求刑，有可能给他判个缓刑，哎，这都是有可能，但是毕竟来说他触犯了法律啊，由于他的幼稚触犯了法律，由法律对进行处罚也是必要的啊， 并不是说自己家的人逗着玩就算了，这逗着玩出圈了一样会被刑法来规制的， 没错，这已经触犯了刑法，而不是说基于限于夫妻之间的这种玩笑了，啊， 嗯，其实刚才李律师说的这点就是一开始说这小李这个人怎么来评价他，我确实也想了半天， 嗯， 他说他聪明吧，有点小聪明，但是大事上他是真糊涂。那么说到这件事情哈，因为我相信刚才在跟大家讲的时候呢，也是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一个细节，他呢拿了很多的钱，包括找父亲借了5万块钱去还赌债， 嗯， 但具体还给谁，文章当中报道当中没有详细的介绍。而这一次他打算从他妻子那儿骗这86000多块钱呢，是为了还银行信用卡的这个到期还款，哎，那这其中就会有一个问题了，很多人都用信用卡， 嗯， 觉得信用卡一般来说就是跟曲线关系不太大， 嗯， 那他呢是为了赌钱用单位给他的这个信用卡呢套现， 嗯， 这其中是不是也有涉及到违法犯罪的问题呢？ 嗯，这个事儿呢像现在呢大家一般的用信用卡人很多， 嗯， 大家都用信用卡消费，比如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人去消费啊吃饭呐，都会用信用卡，因为比较方便嘛，也比较安全， 嗯， 但是呢这个信用卡里面也会出现法律问题啊，首先第一点，就像小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呢他当时呢为了这个还赌债，为了用于赌博，大量的从这个信用卡去套现，这本身已经有可能触犯了刑律。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说他套取以后啊他能够及时归还啊，按照期限按照数额归还， 这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他赌博输了以后还不上， 嗯， 那这可能涉及到信用卡诈骗啊。因为这个我们认为，如果他还不上还恶意透支啊，经银行这个发卡行催收啊，还拒不这个归还，那就属于一种恶意透支。 嗯， 那么刑法也明确有规定，如果你恶意透支的啊，数额较大以上的是吧，这可能涉及这个信用卡诈骗。其实小李的行为可能已经涉嫌到这种信用卡诈骗犯罪了。 之所以说可能已经涉及到了，就是因为现在还款日期到了，他想了这个方法去还，但是因为被他妻子报案之后被警察叔叔戳穿了。 对， 如果说他妻子给他还上这笔钱了， 嗯， 那可能这个涉及到信用卡诈骗的可能性就小了很多。 对， 如果他妻子一气不给他还这钱了，有这个可能吧？ 对，有可能。因为如果还上了，那就不存在信用卡诈骗，因为你如果按时间按这数额还上没有问题。如果你还不上，那就属于恶意透支。 嗯，那么这是说到他用这86000块钱，本来想靠假装绑架自己骗他妻子的钱用来干什么呢？就还这信用卡。 嗯， 因为他确实好像也了解点法律，这钱不还是要犯法的。 对，有法律后果。 所以他才着着急急的想了这么一个拙劣的办法。 对 啊。那么说到这儿呢，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就会想了，哎，咱们不都是有一句老话吗？叫做恶债不还。那赌债就是典型的一种恶债啊。那小李呢，这情况好像有点复杂了。 嗯， 他呢是从银行的信用卡套了钱之后去还这个赌博的钱。哟，那这个到底还算不算是恶债？这钱是不是还是必须得还呢？这钱的性质哈，是不是就不一样了呢？ 嗯， 李律师您怎么看？ 是这样啊，不管是从信用卡套现来的，还是说比如说他真正把他媳妇的钱骗到手的啊，有这可能啊。比如说媳妇没有报案，把钱给了他了，他把钱骗到手了，那这种情况下他有可能去还信用卡，有可能也去还赌债，是吧？如果他把这个骗来的钱比如说还了银行啊，还了信用卡，那么其实作为银行来讲，他不知道他是赃款，也不知道他用什么手段骗来的。 嗯， 所以说银行对于这笔钱的归还来讲属于善意取得，法律也明确规定，像这种善意取得的啊，是不应该在比如说妻子要下是发现了要往回追，是追不回去的。那么他只能通过向小李起诉，向小李主张要求赔偿啊，而不能向银行，因为银行是善意取得。那么如果小李把这个钱用于归还了赌债了，那一旦被司法机关查获啊，那么这种是不受法律保护的。那么实际上 被司法机关查获不受法律保护， 嗯， 那有可能就是查获了之后，那媳妇儿说他从我那儿骗的，不该还这笔钱，你查着了还给我吧。 那不是，那这个钱应该是追缴。 追缴。 对，因为小李拿着犯罪这种钱以后呢，去这个还了赌债，那么还赌债本身是不合法的，那可能追缴啊，同时有可能也可能，如果也可能发还，这要看但是具体情况。但是另一种途径呢，小李的爱人可以通过诉讼小李，当然啊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因为毕竟是夫妻，但是从理论上讲，他可以通过向小李起诉来追回他的损失，这是一种法律救济途径啊。 幸好他妻子没上当彻底去报警了，然后这个把戏中间被戳穿了哈。 对， 但是呢欠银行的钱其实作为小李本人来说他还是一定要还上的。 对， 不然就是涉及到另外刚才您说的有可能会涉及到了信用卡诈骗这样的一个刑事罪名了。 对对， 而对于他妻子来说这真是怎么着都觉得特别扭的一个事儿。那么刚才李律师也提到了，就说如果说哈这钱真的是出去了，而且要照目前这种情况看呢，这个钱没被骗成，那么小李呢也还是应该去还银行的这笔钱。 对，没错。 这笔钱呢他又是两口子的钱，很有可能就是两口子的夫妻共同财产嘛。 对。 那么这个时候这钱还了之后，你说这妻子刚才您说是可以去告小李是吗？ 对对。 这个是以什么理由来告呢？ 因为毕竟来说他当时是犯罪啊，比如说小李是实施诈骗把他妻子钱拿到手的。 嗯。 那按说这是应该是赃款， 嗯， 是由于小李的实施犯罪行为导致他妻子遭受了损失， 嗯， 是吧？那么这个损失，用法律上这种损失是可以通过 刑事附带民事也好，或通过直接起诉小李，可以从理论上去追偿这部分钱。 嗯，这是一种情况。 对。 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当时骗这笔钱没骗出去，可是欠银行的钱86,000是真的欠着，也是确实用于赌博，但是他必须得还。 对。 刚才您也说了，银行我也不知道你套现是干什么的，反正你从我这儿取了钱，你得还给我呀。 对。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反正这86,000不管骗成没骗成，这小李得还。 对。 那他媳妇儿能怎么办呀？那只能是默默就忍了。 对，如果说呢，考虑到夫妻关系是吧，考虑到家庭和睦， 就前面前提是如果说考虑到夫妻关系。 对，如果这样的话呢，如果不想跟你说婚姻解体，那么我想呢，他妻子可能帮他一块儿把信用卡还上，免除他这种刑事责任。我想可能也是这个作为一个 当代好老婆， 哎，家庭成员之间的也算一种相互扶助的义务吧，是吧？也是挽救他的一种方式，是吧？可能通过这种方式也感觉到，是吧？这种赌博是不可取啊，这种违法犯罪不可取，然后呢，以这种方式欺骗老婆，这也是不可取的， 太不可取了。 对， 他老婆等于一开始是完全不知情啊，就被他涮进去了。 嗯、 所以看来，这个后边这个钱肯定是要还的， 哎，肯定要还。 但是他老婆那块怎么来做？可能这事件以后慢慢发展下去，可能还有回其这家里边还会有其他的一些涉及到法律问题，甚至是人身关系的这种问题了。 哎、这就看双方呢夫妻之间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出现问题了，可能这是第一步，然后解决方式不一样，也可能他爱人呢，可能就为了挽救他，是吧？帮他还了一些这个信用卡债呢，然后他也通过这个方面得到了感受、感触，是吧？或者说感恩，那么同时呢，也可能这个违法犯罪不再犯了，是吧？夫妻关系也和睦了，这也可能一个，我觉得也可以很， 如果真的 是这样，很有可能走势，对。 哎，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还真是属于这个正能量哈。 啊，对对。 那如果后面还有报道的话，我们也会及时的来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反馈一下。所以说今天咱们一开始说到这个事情哈，这个小伙赌输了钱绑架自己敲诈妻子这么一个事儿，其实听起来一开始觉得好像就是一个乐，说这小孩这小伙子有点发晕， 对， 大事糊涂， 对， 大事糊涂小事明白好像，但实际上真的分析起来里面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还是非常多的。 嗯， 好，那非常感谢李永健律师对这个事情的分析。一小段片花之后呢，警法在线继续来和大家说说，尤其是有打算出游的朋友们来说说大家关心的这个事儿，也是在昨天很多媒体报道点击率非常高的一个事情了。母女因土耳其反华游行退票，万元机票仅退600元。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挤地铁想听广播，可老是没网络。 下载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好节目提前下载，没有网络一样听听听 FM。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10:41，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新闻广播的警法在线。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东卫律师事务所的李永健李律师。李律师问好。 你好，主持人。 那么刚刚呢也说到了哈，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话题说的可能是暑期来了啊，可能很多朋友都有一些出行的打算，那这些朋友可能会更关心这样的一个话题。那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预定了土耳其游，结果呢当退票的时候发现有14,000多块钱的机票，要退票只能退600块钱，这退的是不是也太少点了？那事情是怎么回事？我们来先介绍一下现在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报道。本来呢，昨天倪女士就应该和女儿一起飞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可实际上啊，她却在上班，而且不但度假不成，还要承担10,000多元的机票退订损失。此外，还有2,000多块钱的酒店的预订款，能不能退回来也还是不知道呢。最近土耳其境内发生了多起针对中国的游行示威活动，一些中国游客受到侵扰，而国内一些准备去土耳其的游客就担忧自己的安全问题，计划取消行程。不过 航空公司订票机构都说，由于没有国家旅游警示等原因，游客需要自行承担机票和酒店退订的损失。旅游专家也表示，前一段韩国的这个 MERS 疫情呢，也曾经让不少游客进退两难，退票也遭遇到了类似的尴尬。旅行社的相关人士表示，和韩国的流行病疫情情况稍有不同，土耳其的反华游行并非长期行为，所以现在暂时还没有出现退团潮。那么说到倪女士和她的女儿，她其实很早啊，两个人就开始期盼土耳其之旅了。之前也是预定了阿联酋航空公司上海到伊斯坦布尔的往返航班，两人的来回机票费用是14474元，7月7号出发，7月17号回来。可是前几天就看到了土耳其反华游行的新闻，综合考虑之后，7月4号晚上，倪女士是初步决定取消这样的一个行程。据了解，中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网站7月5号发布了安全提示，提醒在土耳其的中国公民要注意加强安全防范。那么说到倪女士购买的这个机票呢，她是从携程购买的机票，所以退票的时候首先也是联系了携程的客服人员，但是得到的反馈却是由于航空公司方面没有新的政策，所以退票的损失呢需要游客自行承担。客服人员估算了一下，只能退部分税金等少部分费用，大概每张票也就是每个人退300块钱，两个人14000块钱的机票呢，退款只能是退600多，13000多元的损失要倪女士自己来承担。此外，倪女士还是在一个叫 Booking 的网站上订了酒店，因为当时觉得自己肯定会去，所以呢，在前三个晚上都选择了不退款预订，费用是2000多元。跟客服人员联系，客服人员说呀，会和酒店沟通，可是一直还没有结果。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出现了，也是很多人都非常关心的哈，包括我周围也有不少朋友打算去土耳其，甚至是已经去土耳其玩过了，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个针对中国的这种反华的游行，那有些人出现这种人身安全方面担心哈，是非常非常正常，也很容易理解的。可是遇到退票的麻烦，这个自己承担的费用比例也太大了。所以呢，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们还是来请问今天现场的嘉宾，东卫律师事务所的李永健律师。刚刚我们说到了这种情形哈，这样的事情当中，因为有土耳其的反华游行这样的一种情形，那机票退款只退600块钱，2张票只退600，您觉得这个是不是妥当呢？当然，肯定游客是觉得不妥当了，这个时候他才会跟媒体来说这件事情。他如果觉得不妥当，是不是也可以去追索呢？ 啊，好，这个土耳其现在这个旅游也很热啊，也成了现在旅游的黑马。然后去的人很多。我想呢，现在不单单是土耳其，其实现在很多国家，你看我们那个著名景点都能看到很多的中国人。我觉得那个确实，我们中国人 小长假的时候，去的日本的游客，基本上朋友圈里边也都是看樱花的。 看樱花的，看什么？也说明了我们中国人这个生活水平提高，是吧？我们这种提高生活水平的意识也在提高啊，走到世界各地。当然，这里面就像说上一些日子韩国呀、土耳其游啊，包括这可能确实像主持人说的这些问题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之所以引起这么多关注呢，可能我觉得是有两个反差。第一个就是说呢，本来两张机票是10000多，最后只退600， 14000多 啊，这个差额反差很大。再一个就是说呢，可能我有正当理由啊，土耳其出现这种这个反华游行是吧，涉及到侵犯的有可能人身呢、生命健康呢可能受到威胁，说我这样 是母女俩去，这个女性 对呀、 啊、 本来是弱者吗，是不是 强、 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说你给我退这么少，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因素导致大家对这个事情比较关注。但这个事情呢，有一些事可能还没有说太清楚，就是我想知道这个母女，你订机票是全价票呢，还是那个折扣票？ 是吧？是。 咱们现在的这个报道出来的这个往返机票两张，14000多块钱，而且它又是提前订的阿联酋航空公司的机票。那么根据常识判断呢，只要是提前一段时间错开高峰之前订，机票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折扣。 对，这就是这样。如果说你折扣很低，比如说一折、两折，说三四折以下，这个可能属于航空公司的特价机票。那么特价机票在订的时候呢，肯定他也会根据这些乘客做特别约定，比如说我不能退改签，是吧？或者说在什么时间退改签，或什么舱位退改签，这个我们航空公司是每个航空公司也是规定不一样，但大致都是特价机票一般的不行退改签啊。当然我不知道这对母女是个什么情况，但是从这种情况来说呢，可能在事先在购票时也做了特别约定。 我在携程上也是预订过机票，也预订过，为了省钱也看到过特价机票，上面确实是有一个红字的标注的。当时我订的那一次机票啊，它上面写的就是因为这个折扣是比较低的，所以是不能够退改签的。 对，我们电话有时候给国航订票的时候，给哪订票的时候，这个客服也会不厌其烦的说，我再跟你说一下退改票的这些规定啊。其实你当时可能想，我根本就不存在退改签，但他还要不厌其烦跟你讲，这是其实也是合同这一部分。那么双方呢，你如果同意这个条款，那咱们双方就签订这个合同关系，那么你就买票；如果不同意呢，那你完全可以不订， 或者你订价格稍微高一点。 哎，对，你全价票不存在着没有退改签的问题，是吧？你如果说是商务舱啊，或者公务舱啊，如果你是这个全价票啊，完全可以无条件都能退，这个可能各航空公司都这么规定的。但是对这种特价机票，尤其折扣非常低的，可能一般来说可能他会做这边特约约定。按常理来说，双方是应该遵守这种约定的。 可是这事儿特殊就特殊在这儿了，因为第一，咱们刚才说到哈，按照常识，根据现在报道的信息，我们判断这个14000两张往返土耳其的机票很有可能是一个折扣票，而且折扣比较低， 比较低。 但是这个确实报道当中呢，他没有对外实际上报道出来。那么他遇到的这个倪女士遇到的情况呢，确实是大家都知道，就土耳其他们要去玩的这个地方出事儿了。 对， 尽管这个事儿出的还不够惊天动地哈，可能在航空公司看来不够惊天动地，但是对于一个去玩的母女俩来说，可能已经足以影响他们去玩的行程了。 没错， 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呀。 所以刚才我说的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双方要遵守这种合同约定。那么具体到本案来说呢，啊，我们说了这母女到土耳其是旅游，是吧？目的是想开开心心的享受生活。但你现在土耳其出现这种反华游行，有可能人身和生命健康啊都受到威胁啊。而且说就像我们这个使馆也提示了，要注意人身安全，是吧？你不要去拍照，不远离这个游行这个示威队伍，你不要单独出去。其实这个对于我正常来去旅游来说，肯定都受了很多约束，没法进行正常旅游了。也就是说当时你订这个机票，你想去旅游这个目的不好实现了，难以实现。那么这种情况，我在面临我去旅游情况下面临生命和健康这种危险时候，你还让我继续履约合同，实际上还是有点不公平的。 拿生命去旅游， 哎， 除了那玩这些这种极地探险的人可能会有这种爱好，其他人恐怕大多数游客不会这么选。可是刚才您也说了，因为他们订的是个特价机票，现在又遇到了突发情况，那我也想问一下，像他们遇到的这种突发情况，有没有可能被算作不可抗力呢？ 是这样啊，这个不可抗力还够不上，因为我们的不可抗力一般的是说啊，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的一些情况。当然这种情况呢，我们想这个游行示威反华呢，还不应该属于不可抗力。比如我们说地震啊、飓风，是吧？我国家政策发生变化，海啸这种情况应该属于不可抗力。那么这种情况下，在法律上应该怎么解决呢？我觉得这对母女，包括类似有这种经历的人呢，包括我们去韩国旅游碰到这个中东呼吸综合症吧，是吧？这种旅游型，我觉得都可能适应我们法律上一个新的一个规定啊，就叫情势变更。 情势变更。 情势变更。啊，这情势变更什么意思呢？这个最高院呢，关于这个对合同法的这个司法解释二呢，也是有规定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订立合同时之后，你发生了啊，这个发生了新的情况，然后呢，又不属于不可抗力，同时又不属于商业风险啊，但是确实是发生，比如社会环境发生一些客观情况的重大变化。如果你继续履行合同，那么有可能就是说对这个履行合同一方呢， 不公平，同时呢会不能实行合同目的，就像本案似的，你去了以后哪能不能去，是吧？伊斯坦布尔不能去，重要广场不能去，那你理由什么呢？合同目的实现不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认为呢，这对母女和类似有经历人就可以到法院啊，首先应该跟对方协商，以这种情势变更原则跟对方协商，如果对方能够协商好那是最好啊。我想本案如果协商好呢后，可以选择一个改签，因为这种反华呢可能也是短暂时间的，可能很快过去，那这样的话呢我晚一点时间再去啊，对航空公司对母女来说可能损失都会小一点，我去双方协商一个变更合同啊，改签，我认为是最恰当最合适的。如果 这件事情要是协商的话，因为刚才咱们讲到是可以来直接协商的嘛，这也是很多人在遇到事情之后最愿意而且就是惯常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 对， 那他该和谁协商？刚才说的是阿联酋航空公司，驻中国上海的一个机构来买的票，当时呢他们是通过携程这个网站来买的。哎，对。 我想呢，如果说携程有可能跟阿联酋是一种代理关系，携程有可能是阿联酋代理商，那么我们他代理商既然代理他就有一些权利义务，是吧？那么我